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1997年的时候啊，当任贤齐的心太软还有张惠妹的听海传遍大街小巷的时候，有一张改变了华语歌坛格局的专辑悄悄地问世了。那么这张专辑呢，就是陶喆的 David 陶同名专辑。那么这张专辑呢，将纯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正式引进到了国内，那么对于后来的音乐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今呢，这张专辑已经发行超过了20年，为了纪念呢，唱片公司还宣布将要推出 David 陶同名专辑的黑胶唱片版本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跟大家重温的就是 David 陶同名专辑，我们来听一听20年前的节奏布鲁斯是一个什么感觉。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其实呢，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正式成为专业歌手之前，陶喆就已经在做音乐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他曾经帮助陈淑桦等人做过专辑，这个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哈，尤其是做这个陈淑桦专辑之中。那么后来呢，一步一步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不过呢，这一切呢都要归功于台湾的著名音乐人王志平。如果说没有这个人的话呢，可能现在的华语歌坛又是另外一个感觉了哈。陶喆大学呢是在美国读的，当时呢他是主修心理学，辅修电影，好像跟这个音乐完全不搭嘎哈。那毕业之后呢，他并没有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而是在洛杉矶的一个警察局担任文职工作，真的很混搭哈。那么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个被警务工作耽误了的优秀音乐人。后来呢，王志平在一家琴行当中遇到了他，并且呢说服他回国来做音乐吧。就这样呢，他辞掉了警察工作，带着他在美国学习到的纯正的节奏布鲁斯回到了咱们国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陶喆演绎的飞机场的10点半。 下去 葛乐妞说，陶喆的音乐浪漫前卫，深情款款，华丽婉转，有幸福甜蜜，有暗自哀伤，有幽默诙谐，同时兼具思想的魔力，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他的生活感悟。戴维陶同名专辑问世的时候呢，互联网其实还没有普及了，所以说专辑传播到内地就差了好几个月。不过当时呢，在台湾地区还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对整个华语歌坛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其中呢，最大的一个就是侧面加快了周杰伦出道的步伐。据说呢，他当初听了陶喆的这张专辑，更加坚定的想要向人们展示他的节奏布鲁斯了。继续来分享来自陶喆的《十七岁》。 十七岁的小女孩，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她眼中只有相信和依赖，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让我的心也跟着摇。十七岁的小男孩，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做过自己觉得好傻的事，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那是多么纯洁的想。 贾乃亮丁不是我说，陶喆不愧是华语 R&B 音乐教父，这张专辑的歌现在依旧好听，也不觉得落伍。那时候那一盘磁带把专辑所有歌曲分成 A 面和 B 面，爱很简单和流沙之间隔了五首歌的时间，就像那个时候所有的喜欢不会那么轻易表达出来，不会像现在把歌都打包下载在手机里成为一个大杂烩的我们。我始终觉得实体唱片才是对音乐最深情的告白。 有一天我们变老，想起彼此还有这微笑， 戴卫陶同名专辑发行在1997年，比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早了3年的时间。如果说从入行时间开始算起呢，陶喆和周杰伦其实并不能算是一个时期的人。那么呢，为何媒体总是喜欢把他俩放在一块比较呢？这个问题呢，也确实很有意思。陶喆的每张专辑呢，都有传唱度极高的作品，比如说《爱很简单》《流沙》《找自己》《天天》等等这样的歌曲。那么在无数音乐节目当中呢，后来被很多人翻唱，《今天你要嫁给我》甚至成为了 KTV 男女对唱经典的之作哈，而且呢还在春晚的舞台上绽放魅力。虽然说呢佳作不断，但是呢陶喆发专辑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慢，哎呀太慢了。唱片卖得好的年代，陈慧琳、郑秀文等等歌手可以一年发4张专辑， SHE 出道的第一年也发了3张，那么徐怀钰、孙燕姿、蔡依林等人早期都是一年2张的专辑速度，可以说都是非常高产了哈。但是陶喆呢就相当非主流，一年1张的频率都达不到，甚至有时候呢要拖3年才推出新作品。是是非非，陶喆 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闭着眼睛绑着你的鞋带，放朵花在你窗台，你是我的天使，虽然偶尔有点坏。在大陆机上留下我的心跳，你一定偷偷在微笑，说100个句口，说不出你不爱我的理由。 光仔说周末愉快，今天好像才周四吧。他说陶喆那时候也挺红的，不过呢我听台湾歌坛的歌呢不是很多，有些朋友比较推荐他的黑色柳丁这张专辑呢，也是感谢主持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陶喆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 David 陶同名专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空空的杯子留着你的唇语，你明明是想对我说，说你是爱我的，说再没有人会爱你像我。 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是是非非来自陶喆的演绎。邂逅说，原来这首歌就是飞机场的十点半呢、啊。啊，之前听古巨基的情歌王里有唱到这首歌的副歌，还是挺好听的。我是张龙耀，说记得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说，当初听17岁的时候，开头有一句马来西亚语给他吓坏了，他以为买的是盗版专辑，而那句歌词的意思是请你回来吧，我只想要你回来，谢谢你。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还记得这一句哈，可能刚才呢我们在放歌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压前面的这一句马来西亚语，大家可以听一下啊，来喽。就是这么两句哈，请你回来吧，我只想你回来，谢谢你。盛茶说，相比之下呢，我还是更喜欢17岁，越听越带感哈。记得前几年呢，在陶喆和其他歌迷讨论陶喆的冷门的好听的歌曲，很多人呢都提到这首17岁。陶喆发行专辑的速度啊，刚才我们说了很慢，其中的原因呢有很多，比如说他要帮别人写歌，帮别人做专辑，总之都是在帮别人哈。比如说呢，张雨生过世之后呢，张惠妹的《牵手不顾一切》这两张专辑，陶喆呢就承包了很多歌曲的创作和制作。不过呢，主要原因就是陶喆对于作品的要求比较高，一定要精心打磨之后才肯推出。那么这个习惯呢，从第一张专辑就开始了。那么在1998年举办的第九届金曲奖上，陶喆呢凭借 David 陶同名专辑拿下了最佳新人和最佳唱片制作人两项大奖。后来呢，在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MLK 再度将金曲奖的最佳制作人奖纳入囊中哈，顺带还拿下了台湾地区的年度销售冠军，同时当时哈销售亚军，各位可能都猜不到是谁，居然是张学友。接下来分享陶喆的歌《沙滩》。段小舟说，第一次参与这个时段的互动，随身听 CD 机都是回忆，那些年省零用钱买卡带 CD 都是买两份，永远有一份到现在都不舍得拆开。哇啊，真的是有相同的经历哈。我记得当年这个汪峰鲍家街43号还有这个花火呀等等这些出来的时候，磁带买过，完的时候再买 CD。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妈还问我，这怎么俩长一样，为什么要买两个呢？我说你不懂啊。 我的心，我的心蓝蓝的，

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发行在1997年的陶喆的专辑《David 陶》同名专辑。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一起互动聊天。在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凭借专辑《J》出道。媒体呢曾把这张专辑和陶喆的两张专辑啊进行了对比，一来呢是刺激大众，加速对于周杰伦这个新人的认知，二来呢确实这个促使节奏布鲁斯能够更快的成型和传播。那么周杰伦发行第二张专辑范特西的时候呢，媒体依然会有这样的比较的声音。那么等到周董发行第三张专辑上市的时候呢，陶喆才姗姗来迟地交出了他的第三张唱片《黑色柳丁》。刚才呢，我们的听众也提到了这张专辑哈。那么这张专辑距离他上一次发片呢，已经隔了3年了。两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先后推出，这就给很多人造成了错觉，感觉他们好像是不是同一时期的这个歌手哈。而且呢，有些歌曲的感觉呢，还是非常接近的。一起来分享传唱度很高的来自陶喆的《流沙》。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看就这样吧。 是真的路过而已，也不是真的不会想你，全都不是真的，是骗自己，其实还爱你，爱着你。我以为我早想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因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Oh baby， 让我这样吧。 打不死的小飞飞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很喜欢这一首是吧。音乐万岁也说超喜欢这张专辑，虽然说我是先听了 MOK 才知道陶喆的，但是感觉呢这张专辑里的质量相当高，尤其是刚才那一首沙滩哈，耐听 nice。 其实呢我也特别想建议各位，有机会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闭上眼睛来听沙滩，意境呢很高，有一种这个海风吹来的感觉，能让我们躁动的心情平静下。 我以为我早想清楚，不由自主恍恍惚惚又走回头路，再看一眼有过的幸福，爱 不说话，等待黑暗泪能落下，爱情好像流沙，明知该躲它无法自拔，哦 baby 是我太傻。像流沙，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他去吧，我不害怕。 在戴卫陶同名专辑之中的知名度最高的歌估计就是爱很简单了。歌曲推出之后呢，出现在了很多电影之中，翻唱过的歌手呢是数不胜数，张学友、庄心妍、郁可唯等等，甚至呢还有外国的歌手也唱过这首歌。因为歌词呢简单直白，编曲前卫，即便是今天听起来呢也都会觉得没有违和感，好像就跟最近二年推出了一样。但其实呢，这已经是一首1993年就创作好的歌曲，很难想象这么一首歌如果在93年就发行，当时会是引起怎么样的一场震动。爱很简单，陶喆。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燕玲说之前对这首歌呢没什么印象，后来听了林忆莲翻唱的版本就爱上了这首歌，无论是原唱还是翻唱都无法超越，旋律和歌词不禁让人产生遐想。他说的应该是沙滩吧。恩生说1993年呢，李春波在唱小芳，刘欢在千万次的问，那英在雾里看花，所以说陶喆确定不是从未来穿越回去的人吗？我也不知道，也许他真的是穿越回去的呢。 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哦，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新浪微博找音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岳正亮说1993年创作出来的那个爱很简单其实是英文版本的，在2003年的时候有一张专辑叫岳之路1997到2003，里面有收录这首歌呢，和心乱飞都是那个时候创作的。后来呢，无论是国内歌手还是国外歌手唱的英文版的，都是陶喆在93年创作的那一版。天使爱小胖也说，听过陶喆早期的那些 demo， 能听出声音有一些模仿列侬的痕迹。不过呢，他正式发专辑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他自己啦。爱很简单，来自陶喆的演绎。因为陶喆呢算得上是华语歌坛当中引入节奏布鲁斯风格的一个先驱人物了，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把他叫做 R&B 教父。那么有一次呢接受采访，人家就问他什么是 R&B， 他呢特别幽默的回答就说，唱歌的时候呢尾音不停的转音就是 R&B。 那我在想，那说话转音是不是也是 R&B 呢？后来这句话呢被无数人拿来调侃哈。有一次呢他去这个录综艺节目康熙来了，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节目哈，主持人小 S 就会给嘉宾提各种很刁钻的问题，想尽办法让他们出糗为难。那么陶喆去录的时候呢，小 S 就逼他唱这个望春风，还不让带上转音，结果呢陶喆一遍一遍的清唱，就能看出他确实啊尽力在忍，但是每一次呢都赚的是百转千回。继续来分享专辑戴维陶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由陶喆用闽南话演唱的《望春风》，陶喆闽南话版本，还很期待哦。 昨夜无伴秀林的清风在面吹，十七八花白出嫁，想着少年的五人庙里面，写个人注定，想要问伊行歹势。 望春风来自陶喆的演绎，非常独特哈。光仔也说了，听着陶喆的歌都想睡着了，别叫陶喆了，叫陶醉吧。我到中午了啊，这个适当的小小的休息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对于下午的工作也会有很大帮助。 戴卫陶同名专辑呢能够取得成功，除了陶喆之外呢还有一个大功臣，那就是帮助他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态度一字一句的化作歌词的填词人娃娃。娃娃呢是艺名，本名叫陈玉珍，是陶喆的好朋友。在制作戴卫陶同名专辑的时候呢，陶喆还没有完全摆脱他的 ABC 的身份，而娃娃呢很好的帮助他弥补了这个缺点。那时候呢大家在这个陶喆的歌曲当中看到作词是娃娃，哎，一看到是他就可以放一百个心了，就好像有保证了一样哈，就跟现在这个周杰伦的歌曲的作词人一栏看到方文山或者是黄俊郎一样的感觉，嗯，很安心哈。一起来分享陶喆的《心乱飞》，这首歌的作词呢就是娃娃。 哎耶，管不住的心呗，我像乌龟踮着到处乱追，你真的最了解我，哪怕是我的想法东南西北。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切你说给我也 OK。I really hope so。 我怎么做才是对？ Oh yeah。 Oh no no no no。 小七阿金说：“没有评论不代表没有听节目，哈哈。”末尾来冒个泡，嗯，好吧。 我怎么知道这样就一定对？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一见你说给我也 OK。 Oh yeah， 假如哭个就该爱上了你，也许就是你和我最想。 心乱飞来自陶喆，戴卫陶同名专辑的封面呢，其实很有趣，是一张他本人的侧面照。当时呢，很多人看了之后就感觉就是，嗯，哎，好帅哈。但其实呢，这个封面是跟原版啊最低版是换过的，因为呢，专辑最先是在台湾地区发行，之后呢，过了好一阵子才引进到内地来。那么在台湾发行的时候呢，专辑封面根本就没有陶喆的照片，只是一些素描的画面。那么这种画风呢是很难让人联想到节奏布鲁斯的。所以说呢，在这儿我又突然间想到哈，不知道当年有多少朋友或者说是现在这个还能淘到这张专辑的，如果说能淘到这个原版的话，那就太牛了。来自陶喆，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舍不得，我们笑着用力挥手，什么都无法说，最心爱的那个人已不见了，是谁都无法阻挡，当有时间改变就说再见，说再见。给我一个拥抱，为我祝福和祈祷，我们心中都已明了，明天依然要来到，也许该把门打开，风才能进来，放我们的心自由，直到了那时候。 大海伦说这是最爱的专辑之一，那时候呢还没有太多人认识陶喆，那时候呢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他，那时候呢他还不怎么在 MV 里露脸，那时候是20年前。所以如歌说超级喜欢《望春风》这首歌曲，在 KTV 的时候可以用来炫技，当年呢没少凭借这首歌出风头。丽媛儿，丽媛儿说陶喆的 David 陶，周杰伦的范特西，王力宏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三张专辑爱上了 R&B。在戴维陶同名专辑之中呢，有一首歌比较特殊，就是《沙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在录制的时候呢，这歌一共做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呢我们在上半时段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版本，还有一个呢就是钢琴伴奏版本。两首歌呢都是在编曲方面有一些差别，但是呢歌词完全一样，可是给人的感觉呢却不太一样。那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的这一首就是钢伴版的《沙滩》。节目最后呢，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晚十点钟，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导演张一白的处女作《开往春天的地铁》。我是殷超，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再会喽。 风吹过来，蓝蓝海洋。不知不觉